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地话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肖雷。 我是春雨。 今天聊马云，我们先来听一段音频。 Hello, I'm Jack Ma, founder and chairman of Alibaba Group. 15 years ago, 18 founders in my apartment had a dream that someday we can build up a company that can serve millions of small business. Today, this remains our mission, to make it easy to do business anywhere. At Alibaba, we fight for the little guy, the small businessman and woman, and their customers. Our role is simple.Through our ecosystem, we help merchants and customers find each other and conduct business on their terms and in ways that best serve their unique needs. We help merchants to grow, create jobs, and open new markets in ways that were never before possible. Today, 15 years passed, we grow so significantly and have become a household name in China. And soon, we are ready for the world to know us.You will hear some details about our business later. But first, let me take you a journey around China to see some of the real people, real stories that Alibaba has impact on them. I'm now in Shanghai, studying for the second year. I feel like Taobao, since I became a manager, is always there.一般很多时候下午都一直在逛淘宝，想买一些衣服，这样你就不用去商场。阿里巴巴就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吧，大家都已经把用淘宝当做一种生活习惯了，就好像吃饭穿衣。我不能想象没有阿里巴巴这家公司。 好，刚才这段呢是我从网上截下来的片段。那这个片段呢是出自于阿里巴巴在美国进行路演的一个宣传片，七分多钟。如果大家结合画面一起来看哈，我是觉得拍得非常棒。他后面呢选了大概有10个人左右的这种小故事。刚才我们听到那个说中文的女孩，她是一个就普普通通的，平常爱上淘宝的，爱逛街，爱在淘宝上逛街买衣服的这个女生，这是城市里的代表。她后面还选了很多就是偏远的农村，小县城里面，甚至是看上去身体不太健全的这些残疾人士，他们怎么样上淘宝，就是卖自己的一些有的是自己的书画作品啊，有的是自己爱好收藏的一些东西，就是改变他们的生活，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甚至是改写了他们的人生啊。这是阿里巴巴在美国游说的时候，他们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我觉得他基本上这个调调都是赶上乔布斯，赶上苹果了。意思就是呢，我们是一个伟大的公司，你看我们改变了这个成千上百万中国普通人的生活，而且是我们颠覆了一种中国电子商务的模式。 对， 你看，这是我们伟大和杰出的地方。而且我第一次听马云讲英语，说实话，我知道他是 非常棒， 哎，很好听，哎，真的是。以前你看在机场里，在哪儿到处都是他的演讲嘛，他的普通话，说句实在话，杭州人是吧？也就那样。但是这个英文，哎，确实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很好听。 刚才我听了这个，我真的是非常的心情澎湃，因为我之前没看过。 你很澎湃是吧？ 对，我就感觉哇塞，这真的是一个太伟大的公司了。 我觉得马云哈，他真的是中国现在屈指可数的世界级的企业家。你看我们之前说像柳传志啊，像王石啊，还有像这个 张瑞敏、 张瑞敏啊，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中国的企业家。但是我觉得他们那一代人不像马云这一代人，就是有这样的世界，就是国际化的思维和视野。你看刚才不单是马云讲的英文这么漂亮，而且他的那个这个宣传片传递出的那种价值观， 对， 就是我有世界，我会影响世界，我可以改变很多人的命运， 没错， 这种价值观其实也是跟西方融合起来了。 所以我觉得其实特别的逗啊，因为马云可以说是这几个人里面唯一一个正儿八经的土鳖， 他是没有 国外留学经历， 对对，但是他却做了一个最国际化的公司。 哎，这个确实是， 这个我也注意到，特别有意思，就是说，他说他很多演讲中都提过，说我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在西湖边上我就去找老外去聊天， 对， 就是为了锻炼我的英文。 嗯， 我算了一下，他是1964年出生的。 嗯。 70年代，76年，77年， 可能文革还刚结束， 刚刚文革结束，他为什么就会有那样的一个思维，说我要学英文，我要看世界。你知道那会儿很多老百姓就是说肯定可能一辈子的这个视野都没有出过自己那个小县城，哎，都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英国美国那些国家什么的。 对，确实，所以马云 是一个天生的禀赋，我觉得 天生禀赋、我相信。 所以很多那个成功人士都评价马云为什么成功，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思，就是他有特别敏锐的嗅觉。包括他当时做那个翻译社，在那个时候其实是刚刚兴起，现在也一直活着， 杭州第一个翻译社。 包括后来他做的这个阿里巴巴，最早其实是做那个 B2B 的，后来又开始做 C2C、他每一件事情都先人一步，就在国外还没有这个做好的时候，他就已经先在国内做了，而且他跟别人走的是不一样。当时像百度啊，像那个腾讯啊，还在犹豫着模仿别人的时候，他完全开创了一条新的路子。可以说，我觉得如果你结合最近比较热的习大大提的中国梦，那你不得不说马云和阿里巴巴 是一个典型，是吧？ 对中国梦的一个典范， 他已经实现 了 他的个人梦。 别的就是草根阶层的很多人的这个中国梦， 对，确实 很多人都倚仗他的这个平台开了自己的淘宝小店， 嗯， 然后实现了就业，过上了小康的生活。 嗯，哎，这个伟大哈，当然是毋庸置疑。不过呢，咱们也要看看美国人是怎么样评价他的。就是中国人，我看现在挺多媒体的都是把他上升到一种什么民族自尊心啊，就是中国人的骄傲啊、自豪啊，就这种东西上来了。不过我觉得商业它可能就是纯商业的角度，那如果是个人的奋斗履历，它可以给年轻人尤其是哈有些什么样的启示，我觉得这个我们要单独拎出来说。但是你动不动就上升到这个国家层面，上升到民族感情，我觉得这有点过了啊。哎，但是美国人我看他这个金融时报，这次是英国的金融时报，还有像纽约时报，就基本上美国的各大的主流媒体，他们对马云的这次来美国路演也是非常多的篇幅的报道。那你看他据说他有一些细节的描写哈，说这个阿里巴巴呢，他的招股书显示啊，他打算发售3.2亿股，最多融资呢243亿美元，对应的估值呢是1627亿美元。就说白了，这个是史上最大的一个 IPO， 规模最大。而且呢，他说来参加路演的这个投资人哈、在华尔道夫的酒店排队呢拐了18个弯，电梯呢等了40分钟，有将近1000人来看马云。所以呢，马云你看也非常嘚瑟，他呢就在演讲的这个现场，他就说了一段开场白。他说15年前呢，我来到美国要200万，被30家 VC 给拒了。今天我又来了，我打算多要点钱，我要200个亿。哎，他的这个你看整个的发家的历程呢，也是跟美国是完全脱不开关系。刚才小磊说的，他最开始就是打开世界一道门，可以说他是跟美国人练英语口语，在西湖边上开始的。他之后呢，为什么要做这个电子商务呢？也是因为有一次去了美国，就是因为在西湖边认识了一个美国人，当时呢这个美国人在中国教英语，他俩就成了好朋友了。结果呢去到他在西雅图的家，就看见他给他展示各种什么豪宅啊，美国人住的别墅啊，而且最主要的是给他引荐了一个美国当时做电子商务的现在具体名字我都给忘了，这种还挺技术的一个名字。好，结果呢他就知道，哎，美国人在干这个事儿，可是当时在中国还属于一片空白，他就回来弄整了一个什么中国黄页，就开始给政府弄一些就联络类似的这种信息的一个平台。然后越做就发现呢，就是跟政府打交道吧非常难搞，就很多事儿你可能你想他刚刚回来，他这个嗅觉就不是一般人的嗅觉，就像狼一样的。那难搞之后呢，他就发现还是要从这个私营这个企业来给他入手，而且尤其可能在杭州那个地方，他本身属于这个民营的这个企业是走在全国的比较前端，所以呢他就慢慢的就开始发迹了啊。这当然是我们现在从媒体上能够很大篇幅的去看到他的一个成长的历史，也确实非常励志。但是我看他整个过程哈，有几个特点，就是跟刚才小磊讲的跟其他的一些企业家他确实不太一样。 确实 你这个人 草根气质非常重， 草根气质非常重。而且我记得当时是吴晓波，也是激荡30年的作者，中国非常著名的一个财经的作家，他就评价说马云，他说这个人包括任正非，他说这两个人如果说中国有没有可能诞生世界级的企业家，他说这两个人有机会。 他说最关键哈，你要看你处在哪个行业和哪个国家。他说中国本来你毫无质疑啊，这个是中国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国家，有很多这个新兴的产业。他说恰好他们在做的这个事儿呢，现在是中国最向阳的，而且发展势头最迅猛的一个行业。而且关键在于吧，它能不能创造一个新的商业的模式，一个新的玩法。其实你想，它现在这种电子商务它根本也不是原创的，说句实在话，你是从美国学过来的，但是它后面给它发展来倒出去的，它就成了一个史上最大规模，而且它是有一个很明显的这样一个创新的这么一个特点。所以呢，大家现在如果说要世界级的伟大的企业家来说的话，说马云很有可能将来这个地位会超过乔布斯，这是 历史地位。 对，他说如果你再过个30年50年，你回头来看，可能这个马云他不见得会比乔布斯现在的地位差。 对对，改变世界的格局来说哈，其实我也觉得说吴晓波的意思可能就是两点吧。第一，你得像在中国这样伟大的国家有足够大的经济体量，而且同时这个经济的发展也是非常快速，所以给你这个机会。还有就是互联网行业，这个我们觉得在传统行业出现这样世界级的公司真的没办法想象。 对， 因为你之前的原始积累是不一样的，但是在互联网领域就会有这个后发优势。而且我们也是感觉到这两年好像在纽交所上市敲钟的这些中国的公司几乎都是互联网公司哈。 其实这有一个原因啊，我今天看了一个 BBC 的报道，他写的特别有意思，他就说为什么新的这个中国的这些上市公司，包括能够出现 BAT 这种巨头的公司，都集中在互联网产业。这是因为互联网是一个80年代才有的一个东西， 对， 然后在这个产业是没有国资背景的，也没有国企控股，所以就给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一个新的舞台。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看到啊，百度包括腾讯其实跟中国政府都一直会有剪不断的一种纠缠，但是马云是唯一一个撇得干干净净的。 哎， 我们 这个不见得 那么清楚吗？ 我觉得不见得。 对啊，我们没办法做这个结论。 对对，马云就是也是外媒，他就说跟政府之间他有一种既相爱但是呢又不联姻的这么一个关系。我们从外媒其实也看到很多信息，就包括跟中国的这些著名的二代们他们这资本之间的这些联系啊，都是有迹可循的。但是不知道这个是他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战略考虑啊，还是什么什么大的。 但是我觉得就是总体来说，中国现在对这个商业的发展环境还是越来越好，也更加注重法治。想想我们在退后20年那些第一代的那种新中国成立以后那些企业家们哈，像牟其中那些人，他们真的可能是一夜之间就入狱啊。那时候真的是我觉得在中国商业还是非常的就是地位不是很高，而且政府的这个倾向性随时可能，政策也随时可能改变。但是这些年来还是觉得说这个商业环境变得越来越好。而且我觉得在互联网行业，刚才春雨也说那个没有国资背景的企业，那我也不知道，也想问一问为什么政府它不会涉足这个领域呢？因为这个蛋糕是很大的。另外呢，我也觉得像阿里这样的企业，第一方面政府肯定是扶持它，因为毕竟你创造了这么多草根的就业，对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对整个甚至中国经济格局的改变也有非常大的影响。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中国政府肯定是在政策方面会倾斜给他一些扶持，另外一方面还有一些背后他们之间的一些又爱又恨是怎样的关系，我觉得我们在这里很难下一个结论。 其实我觉得对于普通人来说哈，认识马云这个人，你可能很多的场合是在通过什么机场啊演讲啊，就是各种各样的公开场合或者电视上，你看到这个人他长得也不像个正常人，他自己都拿自己的长相开玩笑， 外星人。 对，他说他是个外星人，脑袋这么大，就身高这么矮，他只有1.6米好像。 对，因为我当时看过 他 的现场演讲， 非常瘦小， 真的是非常非常小一个。 哦， 对，然后还穿了一双布鞋，然后你就感觉他的穿着其实非常普通非常朴素，但是有真的是深有草根情节，又不乏中国特色。 但是一开口的话他有让你震撼或者激情澎湃的感觉吗？ 当时我没有，因为我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人。虽然我知道他讲的东西确实你要辩证的来说，如果我是一个情绪比较激动的人，我会很容易受感染，因为周围的人全都是狂热的粉丝。 是吗？ 对。 哦， 而且当时还有一个慕名而来的小企业家，就为了见马云一面赞助了整个活动。 是吗？ 但是当时他拿出 iPad 来，本来想讲5分钟，讲了2分钟就被赶下台。 哎呦，我真觉得是马云确实是、嗯、中国的草根，或者说不太文雅的话叫屌丝养肥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企业哈。 对、 嗯、你看他也把自己的形象打造成一个穿布鞋的马云， 嗯， 跟那些穿皮鞋的精英们区分开来。 对， 其实我突然想起来，我在大学的时候2001年左右那个暑假，我在一个叫石花开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这样一个高大上的国贸的一个公司打工， 嗯， 就是实习， 嗯， 其实这个公司当时做的业务跟阿里巴巴是非常像， 嗯， 就是做中国最早的这个电子商务， 嗯， 而且是也是打造一个平台，让中国国内的这个企业跟国外的这个企业采购供销的这样一个信息的一个沟通和平台上的一个采购流程的优化。但是那个公司就是创始人的背景是 没成为阿里巴巴， 创始人的背景是海归， 嗯， 然后在国贸租了一整层的办公楼， 嗯， 然后他的那个打造的这个就是工作商业这个模式服务的对象主要是一些国外的大企业， 嗯， 它就跟阿里巴巴完全是两个路线， 嗯， 这个是走的精英路线， 嗯， 然后这边走的是草根路线， 嗯， 而且当时这个石花开的创始人他也接受过现在是阿里巴巴的大股东， 嗯， 就是日本的软银孙正义的一笔风投， 嗯嗯嗯， 但是他当时就是这笔钱接受了又退回去了，而且据说孙正义当时还跟他说，我把阿里巴巴的股份也卖给你，你一块儿 给做了吧， 嗯， 他当时就没有这个战略的眼光，没有看清楚。 那现在这个公司还在吗？ 现在这个公司已经死掉了。所以 我觉得其实有个 有趣的现象，就是因为你可以对比那个俞敏洪， 嗯， 两个人都是英语老师， 嗯嗯， 但两个人做的企业都非常成功， 哎， 而且非常国际化。 这个是一个很好玩的有趣的点哈。小磊说的这个让我想起来他的团队会不会这个企业文化之间是有一些的这个不太和谐的地方， 嗯， 刚才你举的那个例子哈。所以呢你就很好奇的说，所谓阿里巴巴的这些员工们， 对， 他们到底是受到一种什么样的感染，是不是所有人都像听演讲似的，当然春雨除外，就听了激情澎湃然后呢就要那个可以非常卖命的跟着这个马云干。再一个就是说他的现在的这些管理哲学和带人的这些哲学，他到底还有没有什么更加值得我们去玩味的地方哈。今天我们也是找到了一位在阿里巴巴现在就职的一位员工，他是在支付宝里面从事这个社会事务方面的工作，但是据他自己说好像内部其实没有什么上下级的这个关系， 对对对对， 是吧。好，我们等他来亲口讲述一下他眼中的老板马云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回头见。好的，欢迎回到三立华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小磊， 我是春雨。 接着聊聊马云和阿里巴巴，我们先听一段马云的演讲。 我想在座所有的人，我跟大家没有任何的区别，而且唯一的区别可能我比这儿所有的人都长得怪一点，长得丑一点，但是呢我也没有资本。创业的时候我是问亲戚朋友一起借钱，总共借了20000块钱开始起来，没有关系，我父母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家庭，但是为什么发展那么快？今天我看到每次网络上说，哎呀马云你真伟大，淘宝做得那么好，支付宝做得，阿里巴巴做得那么好，我心里面觉得特别的难过，因为这不是我的功劳，这是互联网的功劳，这是中国发展的功劳，这是13000名员工发展的功劳，这是在座以及在中国几千万对网货、对电子商、对网商这种信任所造成的功劳。我觉得呢，自己有点这个真的挺难过。当然，有时候别人骂我说，马云，你们真胡扯，怎么做成那么烂的服务？我想这也不是我。我也没有写过一段程序，也没编过一个什么规章制度，但是后来发现今天 网络发生巨大的变化，是让我们这些平凡的人可以借助社会发展的力量、中国发展的力量、互联网发展的力量跟我们不一样。我回忆自己走过这十几年创业的路线，最大的感受是，只要你有梦想，只要你每天不断地采取行动，只要你不断地跟同事一起去了解客户，变因客户而变而变，我相信你一定走到这儿。所以呢，我自己感觉，因为互联网，因为前十年的变化，让我们走到今天。那么未来十年，互联网电子商务变化会更大。 好，这个是马云在几年前在一个商务论坛上的一个公开演讲。看得出来现场的这个气氛呢是非常热烈，而且是在一个很大的场子里面演讲，你听得出来他的声音都是有回声的，就不是那种电视的演讲，小范围的可能就录个节目。马云的这个待人和企业管理也是在业内出了名的。就是我听说过一些段子，说阿里巴巴呢有很多个神经病，就是他特别欢迎特别喜欢神经病，就是神经病和疯子一旦去了阿里巴巴就感觉精神好多了，因为发现身边全部都是神经病。就说他是喜欢大家有这个创业的热情，就像他刚才 IPO 的那个宣传片里讲的，最开始也就五个年轻人是吧，就是拼死拼活的在里面没日没夜的工作，希望大家呢就是干活都得像他们一样这个有拼劲有干劲。当然了，后来我也听说更多的一些比较奇怪的一些案例。我还知道他的一些小故事，就说他有一个习惯，他就是新人们一来了之后吧，他要让你锻炼一个练一个绝活，就是倒立，因为他自己有倒立的这个本事。他呢就说你要在三个月里面，就是新人要学会这个靠墙倒立，因为马云他自己是可以单手倒立的。他就说啊，他这个呢就是来训练你那种快速的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如果你学不会，在几个月之内还没学会呢，你就得走人。当然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啊，但是网上就这么传，说他这个人就有一些比较怪癖的管理的方法。他就训练员工的时候就说，我就喜欢懒人，而且我也喜欢这个笨人。他说你看我就是懒，但是因为懒吧，你就会发现你想要偷懒一定是要有别的方法，你要赶上别人一样的成绩的话，你必须得在这个做事的技巧或者效率上方法上面就会显得比别人更加聪明。其实懒是为了驱动你去钻研更加巧妙的方法。他说笨呢，你看我也挺笨的，挺傻的。他以前上学的时候不是数学经常不及格嘛，他也差点因为这个数学成绩太差考不上大学。但是呢他说我就是数学不好，我技术也很糟糕，可是呢我把我技术上面的短板我可以用在别的方面，比如说钻研就是客户的需求，怎么样跟外部打交道，甚至怎么样去演讲给人家洗脑，这是他最大的一个本事。好，我们今天 马云好像就是特别有这种江湖气质，对，像江湖老大。包括他自己也说他特别喜欢金庸的小说，武侠小说。 是吗？我知道他特别喜欢毛泽东。 对，他一直在很多个场合说他非常喜欢金庸的书，他说我不怎么读书的，但是我就是喜欢金庸的书。 好， 而且呢他在这个公司里面还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小嗜好，就是给每个高管都要起一个花名，是以金庸小说里的人物来命名，他自己就叫做风清扬，然后别的高管也是有这样的 nickname。 然后你像这样的一个企业文化就是非常强烈和特别，所以很多的这个外来的空降的高管，特别是从一些大企业国际化企业过来的， 不太 适应水土不服。那他本身的那些十八罗汉跟着他从草根创业一起发展到今天的，可能就更适应他本身的企业文化。 哎， 所以很多新员工也是入职要有各种的企业文化的培训。 是，我们来听一位阿里巴巴的现任的员工哈，他应该是在支付宝工作了2年 是 吧，现在是在做社会事务方面的工作，来听听他 公共事业群。 公共事业群，哎，这个高大上，好像现在互联网公司都爱叫这个群那个群的。好，来听听他怎么样描述他的老板马云。 我先问一下你是怎么看待阿里巴巴的？ 简单的说吧，第一呢，我觉得阿里巴巴是一个很有梦想的一个企业，他今天做的事情他不完全是为了牟利，他更多的是想通过这种技术的手段，通过这种商业模式来不断的扩展他的商业边界，然后能够服务更多的商业实体和用户，然后真正的为用户做到一些改变，对内来说是给每个员工很多希望的那么一个企业，在里边的每个人都会很平等，没有称谓，没有头衔，没有职务，就是一个花名，达到一个人人平等的那么一个理念。在工作中也是一样，你的决策链路很短， 每个员工呢在他自己的领域里面有一个充分大的空间去发挥，公司只给你一个方向，你去探索。所以他在最近来说是一个给每个员工都有梦想，觉得员工自己做的事儿他想做的，就他觉得这事儿能改变别人的，所以就是他对内呢有一个很好的平台。那么这是对内。那第三个，我个人认为啊，他是一个很有社会责任的一个。 那你怎么看待马云的？ 他首先是一个精神领袖，就是在阿里体系内，他有一种说呢个人魅力，有一种魔力，就是他可以让每个人都充满了斗志，这是他的一个很强的一个演讲的这个才华。这第一。第二呢，我觉得在他演讲才华的背后，其实是蕴藏着他对一个企业的态度，他的这种信念和这种阐述出来的精神，让你感觉到你今天做的这个是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就不是在为他卖命，不是为了赚钱，而是在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实现一个梦想。我觉得他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对人还是对企业的把握都很到位。第二呢，就是他很慷慨，因为就是你说白了，好多互联网公司啊什么的，就是对于股票啊或者对这些东西，其实都还是股东利益为重嘛。但是在阿里真的是你会发现阿里对员工的这种福利上，还是他会把很大一部分的这种利益都让给每个员工。 因为你刚才也说了，马云是一个能给人带来动力和梦想和希望的一个人，对吧？那你觉得你有没有被马云洗脑了？ 我觉得不算吧。怎么说呢，就他讲的东西特别大，就是他讲的是未来我们要做什么规划，给你绘制的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前景和蓝图。但是呢，你发现你自己在做的事情呢，是我刚刚讲到的，是你自己的一个小的业务模块。然后这个业务模块呢，你是相信而且你是觉得你可以把它优化的更好，你把这个模式设计的更合理，是能够帮到更多人的。就是他给你画了一个大饼，但是你发现这个饼你真是有的吃，所以我觉得这不算是洗脑，反而是真的，就像我刚刚说的，他给了你一个平台，给了你一个机会，能够让你去接触一线的，去接触这些人，去真正的去做一些事情，而不是说安排你今天干嘛就干嘛，你不是个螺丝钉，你是一个有能动性的那么一个人。我觉得是这种感觉。 你觉得阿里成功的原因在哪？ 我觉得他成功的原因就在于他不是通过一个简单粗暴的一个技术或者是一种垄断性的资源来做这个事情，他是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和一种开放的模式来做这个事情。就是说白了，就是一个蛋糕我可以吃，你也可以吃，他让大家都有的吃，所以才有越来越多的人会把自己的那份东西贡献上来。就打个比方，我觉得阿里比较牛的在于他所搭建的是一套商业的生态系统。你比如说淘宝，我搭了个平台，我投入的是 IT 的东西，我投入的是一套软件，上来卖东西的人不是我的人，上来这个做这种数据统计做什么什么营销的人也不是我的人，那寄货呢就是产业就是物流也不是我的人，等于大家就在你这个圈子里面来玩，所以呢就有很多的活力，就是因为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限的吧，所以它不仅仅是靠一个公司的一个想法，而是靠一堆人的需求和一堆人的这种东西来实现的，所以我觉得它的生命力特别强大。 你觉得上市之后阿里最大的改变会是什么？ 阿里上市以后，因为从我个人角度看啊，首先我觉得你说公司缺钱呢，那对任何公司都会缺钱，但其实从我角度看，公司其实是不缺钱的。上市，我觉得有一个对员工带来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让一部分人能够更加就是专注的去工作。就怎么讲呢？因为我已经经济自由了，所以我会因为我的热爱来投入到这工作，而不是为了挣钱。所以这样的话可能会有一部分人选择就是自由，就是离开，因为已经经济自由了嘛，但可能剩下的那部分人就会选择真的是更加为了梦想而工作，就是对于员工的这么一个那个很大的一个改变嘛，心态上。那对于企业来说呢，就是因为我是作为员工啊，我个人感觉就是就像看那个中国合伙人一样，就你可以做得很牛逼，你可以做得很大，但是其实世界是不知道你的。但是如果你去上市，特别是美国上市的话，你将会变成一个全球著名的企业。那这样的话，你会受到更多人的关注，你的业务会受到更多人的关注。这样的话，你才能够把你的影响力做得更大。所以我觉得上市，阿里上市更多的是为了影响力，而不是为了钱。就是 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我是不是特别被洗脑？ 哎呦，这个是不是被洗脑？你看你问的人家的问题，把人吓坏了，都可以每一道问题拎出来都可以写一篇博士论文。你怎么看马云？怎么看阿里巴巴？他为什么能上市？你觉得你被洗脑了吗？哎，你怎么觉得他会被洗脑的呢？ 你不觉得他说的东西都太那个像是就像你说的论文了吗？对，我但是其实我可以理解，因为他一直是一个那么积极向上的人，所以我觉得阿里其实他是一个聚合体，他把这样的人都聚在一块儿了，所以才让这个企业更加有活力，每个人都在里边能找到自己的方向和定位，才能贡献出一份力量。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当时 被洗脑了， 对，我当时在一边听他，我就一边在说，其实成功的企业家有几种，马云无疑是最成功的一种，就是你把所有的员工都洗脑了，心甘情愿为你卖命，但是还一点都不觉得自己被洗脑了。 但是这些员工 这不是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吗？ 对啊，不觉得他在为老板卖命啊，他是觉得我自己把这个当做一份工，不是当做一份工作，而是当做一份事业，我在成就我个人的梦想。 对，是，所以 是最棒的。 马云一直在说有一个太极理论嘛，我觉得马云是打太极打的最好的 啊。哎，这个确实哈，你看他平常也爱弄一些装神弄鬼的东西，你看他最近活跃在媒体的上面，除了他现在搞上市，前一阵儿他不是退休吗？ 对， 退休还有什么王林吗？就各种跟信仰市场相关的花边新闻全部跟他有关。所以这个人啊，他其实有非常多面性，就尽管他在这些媒体上，在这些马云教主的马云帮主的这个带领之下，很多人信徒受到他的感染，但是我觉得他实际上也在处在一个非常矛盾甚至 迷茫 挣扎迷茫的时候，就是每一个人他都是有很脆弱的一面。这个说的有点远了哈，我们先休息一会儿，等会再聊聊这个马云这个人。好，欢迎回来三地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小雷， 我是春雨。 马云哈，他在很多场合都是充当别人的人生导师，但是我就感觉其实他个人生活也是会时常遭遇到迷茫，而且高处不胜寒。你说他可能本身也没什么朋友，而且时常也会在寻找自己的这个所谓的精神家园。你看之前 他的精神导师， 对，一直脱不开关系的这些新闻，就是跟王林大师啊，跟什么李天一李什么道长来着，那个道教的重庆的那个，后来不是完全把他弄成一个骗子吗？就是这些方面哈，你看他也是会处在非常迷茫的这个过程当中，而且听说他的这个私人生活也没有那么的完美，就是他的这个家庭包括他的这个子女的方面哈，都是会有一些很大的缺陷。所以我就会想，你说他的这个成功哈，他一定是有两面性，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人前的他当然有非常多的至理名言跟大家分享，但是人后的你说他在公开场合就不说的话，我觉得可能是更加值得去探究一下的，是不是？就是你别看他说了什么，应该研究他没说什么。可能 对，可能在台前的各种演讲也是经过包装的，确实他的口才了得，煽动性也了得，有很多人把他当做马云教主来崇拜，但是他个人很多苦也不会为外人道，而且我觉得现在他到了这样一个地位哈，江湖地位，有那么多人来跟着他，就至少来说手下24000多名员工，然后你在这个行业中也是一个领军的一个人物，那你下一步怎么走也没有人告诉他，所以我觉得他现在怎么说呢，其实已经不像他当年一穷二白那种打天下的时代了哈。现在他有很多的负累包袱，这样的一个互联网的时代，一个企业的兴和衰其实是一夜之间的事情，真是你可能几年之间就发展成今天一个庞大的阿里帝国，但是你的竞争对手可能会，你在某一个竞争的环节没有跟上，那可能一瞬间也就整个这个帝国也就垮塌了，所以我觉得马云现在也应该在精神方面也有很大的这个 焦虑和负担，就是我下一步怎么样能够走一个更高的高峰。 嗯， 但是因为我觉得我跟那个受采访那个阿里员工聊了很久，他说阿里其实已经在做好未来五到十年的一些规划了，包括今天你看到的阿里他们现在呈现的这种多元的模式，可能在五年之前他们就已经做好规划了。 但是这个时代我觉得五年十年的事情我们真的看不清楚。哎， 是看不清楚，确实是，但是 问题是做好准备， 对， 意思就是说 你起码要做好准备。而且是其实我们可以对照一下，我觉得如果你要跟马云非要和一个人比，那就是你只能比乔布斯。你对照一下乔布斯，其实马云和乔布斯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不管做什么，因为乔布斯是注重产品，马云可能更注重平台吧，但是他们出发点都是一样的，他们想改变世界。不管之前最早走上这条路是为什么，可能是为了钱 财富，我觉得最开始驱动马云的一定是财富， 但是之后 他自己说是情怀， 但是这就是后来的包装嘛。你看他早年的时候也是被什么纽约时报啊 BBC 那些翻出来的，他不管是跟哪一代的合伙人，就包括中国的还是美国的，就是那种识鱼微识啊，香港老师喜欢用这样的话，就是小的时候认识的这些伙伴，就他们聊说我再过多少年我必须得成为百万富翁，我要是不成百万富翁我就不站在这儿，我就不跟大家玩，或者说出非常绝对的话我就去死，类似于这种话。他在美国，我就刚才说第一个把他引进互联网这个大门里的那个美国朋友看到他的房子，他就说我以后将来要有钱了就买这个别墅那个别墅，当时他一分钱还没挣着呢， 对， 他就有这种， 但我觉得 获得财富的雄心， 说对，有这样的野心和这样对金钱的渴望， 对， 那是一个企业家必备 的， 对，所以这是一个肯定是一个好的，这是他的驱动性。只是在他有了财富基础，说到钱这个事儿上了，他今天站在这个高度，你说他有很多担忧，但是他有大把的钱，他可以去实现自己很多的梦想，所以他可以遍地撒 野。他有钱之后可能他的梦想就变了。 我也看过他的一些公开的演讲，对他来说现在阿里这点钱还算是毛毛雨，他的野心远不止如此。我觉得他是想打造一个阿里帝国，就是整个控制整个行业，其实某种程度上他现在已经做到了，包括他当年1999年创业的时候，我也看过他对着那个十八罗汉的一个演讲的视频，他那时候就敢说我们要打造的是一个能匹敌硅谷公司的国际化公司。你看他当年还在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就有这样的野心， 他是一个大梦想家。 对， 而且到今天为止他的阿里帝国其实我们现在说 BAT 嘛，跟百度和腾讯基本上是三大巨头垄断的地位。那我现在有一点担心，就是说他们这样的垄断使得很多后来者其实是至少在他们占据的领域中是没有这个机会的，而且如果说是他们跟政府走得很近的话，那会不会也会成为某一些政府只要控制了他们，那可能就可以控制更多的人。还有另外呢，我觉得就是说对阿里这两年，你刚才春雨也说他有做了各种战略规划呀，五年十年他也买了很多的别的小的公司来布局他这个整个阿里帝国越来越多元化越来越庞大，但是很多投资者也会觉得说我看不清楚你的战略到底在哪里，好像你会在做一个我先就是准备好我什么都先插一手，但是我未来到底我下一个增长点爆发点在哪里他也看不清楚。还有一个我觉得最大的竞争对手，我不会把他跟那个乔布斯去比，我会把他跟马化腾去比，我觉得他未来最大的竞争对手其实是腾讯。腾讯我是一个觉得也是一个奇葩公司，非常看好他的前景。我心说我现在如果有钱的话，我把我所有的钱全去买腾讯的股票，不一定买阿里哦。就是 阿里买不着，这次他只卖给机构投资者个人没法。 而且 腾讯的这个微信起来之后，现在的在微信上的微店也是这种小的草根，你可以开一个小网店，其实跟淘宝是非常像的。 哎，你说到腾讯啊，你就想起马化腾，你说两个都姓马，而且两个人岁数也差不太多，马化腾是1977年马云是1964年啊，也差了7岁，这个但是两个人的个性呢完全不一样。你看马云他到处都是张扬着去演讲，但是马化腾你基本上是看不到他在媒体上说一大段的话，我甚至你让我想起来我都想不起他的口音到底什么样子，我只知道他是个广东人，可能普通话也不咋地。但是呢你发现这些个企业家哈，他说实话他都算是低调的，你尽管马云他到处去说去演讲，但他说来说去他也就是那一套，其实也就是成功学，我有时候感觉就开到处去贩卖梦想，但是你听多了之后你会腻，而且你不觉得他说的能够是应用到具体的某一个人的身上，他可能有突然间有几句的金句你觉得是击中你了，但是我觉得击中你他也不是启发你或者教会你，他只是迎合你自己本身认同的那一个价值观。 然后你觉得哎，有一个还伟大挺优秀的一个人物，他说出了你自己也赞同的东西，你就觉得好像挺爽的。但实际上他真的是能够指导你人生吗？我觉得完全不可能。而且你像他们这种级别的企业家哈，他一定是遵循这样一种路线，他跟你谈什么战略，谈什么未来的趋势，可是他会真的把未来趋势会告诉你吗？我觉得不见得。而且他们一定是走在趋势的前面，就他们是探路人。你不能用他现在成功的经验来复制到你的身上，就是跟当年我也是好像吴晓波老师写的这个书，他说跟什么柳传志啊，就是那些他们是以产品驱动的这样一代企业家是完全不同。就当年你可以用别的人怎么样治理企业的这样一个模式，你去复制，说我去学习一些干货。但现在互联网时代因为变化的太快了，没有任何的经验是完全100%可以直接拿过来用的。这些伟大的人物就在于他们可以洞悉一切，他们有狼一样的嗅觉，他这个是天生的，你学都学不来。 确实， 对。哎，我你看他张口闭口谈的都是情怀呀、梦想啊、成功学，但他做事非常的接地气，非常的 practical。你看他当时就是 既是梦想家又是实践家， 没错没错，他自己做事是非常就是实干的。他现在也是把企业文化塑造成说是用户第一，员工第二，股东第三。他也是在各种产品的创新其实也是基于用户的需求。你看当年他创立这个淘宝的时候，就是因为双方买卖双方不能够互相信任对方，尤其是不愿意在网上付款，所以才诞生了这个支付宝，这是一个伟大的颠覆性的创新。包括他后来的什么余额宝啊，包括后来就是从淘宝里边分裂出天猫做一些比较高端的网上的买卖，就是因为淘宝上很多的假货低档，那它就是敏锐地捕捉到了用户的不同的需求，所以才有一步一步的创新。所以我觉得从企业家来说，真是他两方面都占全了，既有雄心和梦想，同时也会非常的实干。 哎，但是我还有一个感觉哈，就是你说马云、马化腾什么这个李彦宏、雷军张朝阳他们这一代人，谈创业可以，谈梦想可以，但是从来不谈公共事务，也不谈政治，就是你看不到那种家国的或者历史的情怀，或者他要肩负着什么历史使命啊，什么什么改革的重任啊，一点都没有。就这个，我就是不是说，你像他们这一代人算是一个转折。你说到了80后、90后创业，你压根儿别跟他谈这个，他们更多的可能是出于兴趣。就是我记得我之前举过一个例子，就有一个，接近90后的这么一个男孩子，他创业，他自己家里是个富二代，然后呢，他说我创业呢，做什么？做个袜子。他说因为我自己穿袜子，我经常要配西装啊什么的，我就发现呢，我在市面上我找不到一双符合我需求的，要不然就难看，要不然就不舒服，要不然就怎么着了。他说我就想试试我自己去弄一双袜子，就完全是利益和这个完全是这个好奇心和这个兴趣驱动，就驱使他去进行创业。你看，我觉得马云他们那代人是致富，可能你看到外面的世界是这个样子，就当时尤其你想冲破中国的这个桎梏，觉得机会来了，他们是真的是具有开创性的这么一个嗅觉和能力的人。你再往前推，他可能身上肩负着一些历史方面的，有的时候我感觉是包袱，但是你越往后越觉得根本就不会有这样的包袱，就可能慢慢的和世界接轨。可是你要真正的这个社会要改变啊，说你要精英主义如果挂帅的话，你要不然除了就知识分子，要不然就是这些所谓的社会的领袖。可是你在领袖身上你是看不到他讲一些对于这个社会有极其承担感的话，你反倒是看到马云他每天弄王林大师那些，你觉得他自己都没活明白呢，他怎么启发大家的。 我不太同意你说的这个，我是这么解读的哈。我也看过马云在各个场合都在说，我作为一个企业家，我的社会担当和社会责任感他非常强调，而他认为我的这方面表现就是在于我通过我企业的发展能够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我创造了几千万个就业机会，同时我也扶持了那么多中小企业的发展，这是我最大的对社会的贡献。他也在做了很多关于环保方面的一些公益的事情。其实你说的这个年轻人哈，九零后他们是不是没有这种家国情怀？他们创业只是基于自身的兴趣。我是觉得其实也是因为一个精英主义的在这个时代的衰落吧。因为以前我们所谈的家国都是那些知识分子或者政治精英他们所能做的事情，或者一些商业的精英，像王石啊、柳传志那一代人。但是到了这个时代之后，这些小草根们，就是我身边的小伙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创业。他们说我就是一个个人，我有一个小小的梦想，我有一个小小的情怀，我 我想去创业，所以对每个人来说这个都是可及的，可以做的，我把我自己做好了，那不就是对整个社会的贡献吗？就不是那种我一开口就要谈我要拯救国家，我要改变世界，不是，就是在这个宏大叙事之下，个人其实已经跟当年的这个精英不一样了。 确实哈，这个时代在改变，马云的一小步，有人说这是中国的一大步。那当然他这两天应该还在香港，香港是他路演的其中一站，也是亚洲的首站。当然跟香港之港交所之间哈也是有过一些恩怨，有人觉得非常可惜港交所这个错过了史上最大的 IPO， 但是未来如何我们也是一直会关注马云先生未来的动向。好，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节目，拜拜。